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可以理解为，你这是在赞美我吗？ 当然可以，我只是阐述了一个事实而已。 但你刚才也妄自菲薄了，不是吗？你同时摄取三个魂环，或许是个意外，但那个时候你也完全有能力选择不去吸收他们，可你还是那么做了，并且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法将他们彻底与你自身融合。不过你刚才的样子真的很吓人，我有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出手帮你一把，只是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恐怕会影响你对魂环吸收的效果，而你确实也在我眼前创造了一个奇迹，同时摄取三个魂环，以雄霸天下之姿令其臣服了，这就让我不得不说出佩服二字。如果我是你，我自问没有那样做的勇气。 为什么这次不论我怎么看却依旧无法看透呢？ 千仞雪小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敌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更何况，就算你是我的敌人，我也希望能够面对一个完美状态的你，而不是趁机偷袭。有的敌人是同样可以尊重的，不是吗？ 你是一名真正的魂师，如果不是立场不同，我真的不想与你为敌，可惜我却不得不那么做。 哼，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做敌人呢？唐三，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魂师，我刚才已经看到了，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封号斗罗，甚至魂力就要突破96级了。你今年才多大？25岁还是26岁？你已经为魂世界创造了太多的历史。如果说你身在我们武魂殿，拥有武魂殿全力支持的话，你的成就可能还会更大，你的未来更是无人可及。我几乎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人类极限，真正踏足百级之后的境界。 你想要说服我吗？不得不承认，你的声音很有感染力。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试图说服你了吧？上一次，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也凭借60多级的实力击败了已经拥有武魂真身的我。虽然我不明白你是如何做到的，但我确实败了，败得心服口服。可是现在的你却已经不是我的对手，难道你真的非要让我击败你才愿意好好的听我说话吗？ 千仞雪小姐，我不是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说话吗？ 唐三的笑容很随意，贵族的优雅加上几分放荡不羁，虽然他的笑容并不能像千仞雪那样令星斗大森林为之倾倒，但却令千仞雪看得有些呆了。6年不见，他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更有魅力。听到唐三的回答，千仞雪的目光渐渐变得凝重起来，先前那种轻松的感觉正在渐渐消失。唐三顿时感觉到，仿佛天地之间的空气也随着他的表情而发生着变化，所有先前晃动的植物都立刻进入了一个相对静止的境界。 唐三，加入武魂帝国吧，天斗帝国能给你的，武魂帝国也一样能够给你。 天斗帝国新帝雪崩册封我为蓝浩王，还拜我为师，奉我为帝师，与他平起平坐，这些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除了不能认你为帝师之外，其他的我一样可以给你。 什么？ 千仞雪小姐，武魂帝国的女皇现在是比比东，似乎并不是你。比比东恨我入骨，就算你是上任教皇的女儿，恐怕他也不会听你的吧。 那是以前，当我从长老殿走出来的那一刻开始，未来的武魂帝国就只能听从我一人的命令。 是的，你确实有这个实力。比比东虽然很强，但是他还不是神。 你已经看出来了， 你都已经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如果我还看不出什么，那又怎么能经得起你此前的夸奖呢？虽然我的魂力不算很高，但我的精神力却不在比比东之下，连我都无法探测到你存在的气息，那么答案就已经揭示了。灵魂之力我能探测到，可是神的力量却是我无法探测的。我说的对吗？天使之神千仞雪小姐。 千仞雪看着唐三半晌没说话，他的目光虽然平静而柔和，但却依旧带给唐三一种特殊的压力，直接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力。半晌，千仞雪才悠悠叹道： 唐三，我对你的认知还是太少了，没想到你能够看出这么多东西。看来你对神的境界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该说惊讶的是我才对啊，我怎么也想不到短短几年不见，你就已经完成了所有封号斗罗的梦想，也应该是你祖父千道流前辈的梦想，百级成神。我原本以为武魂帝国最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应该是比比东才对。 他也配成为神吗？一个内心黑暗的女人也配成为神？唐三，我看得出你也正在向着这条成神之路迈进，你手中这件我也无法看透的武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应该是一件真正的神器吧？我的基础比你深厚，六年来又有爷爷的权力相助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你却能突破封号斗罗的境界，并且达到如此地步，已经令我十分钦佩了。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成为了天使之神，那我们就不用再绕圈子了。天斗帝国能够给你的只是天斗帝国的蓝浩王，如果你肯加入武魂帝国，当我统一大陆那一刻，你就是整个大陆的蓝浩王，与我平起平坐的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只是看重我的潜力吗？你就不怕当有一天我也成为神的时候再叛出武魂帝国？ 你是一个会违背诺言的人吗？如果你是，那就只能证明我看错人了。至于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只有你在选择加入武魂帝国之后，我才会告诉你。现在，告诉我答案吧。我相信，你我联手，大陆再无人能够抗衡。 那就战吧。 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成为了神，还要选择与我战斗？ 人又如何，神又如何？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吗？有一句话你可能没听过，我现在教给你。 什么话？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你！ 千仞雪脸色大变，微笑荡然无存，一股无法形容的威严从他身上绽放开来，扑面而至的压力令唐三竟然有些脚步虚浮的感觉，要不是有海神三叉戟帮助，恐怕他就要后退了。一层金蒙蒙的光华如同雾气一般从他身体表面浮现出来，刹那间他整个人就像是成为了天地之间的核心一样，那种与天地元气融为一体的感觉令唐三觉得眼前的千仞雪已经不再真实， 他的身体就像是充斥在空间中的每一处，而并不是真实的在自己面前。 这就是神的力量吗？单是气息就产生了这样强大的压迫力，可想而知神施展力量将会有多么恐怖。 感受着那天地间庞大元气的压力，唐三发自内心地生出一股无力感。眼前的千仞雪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再发着光，似乎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掌握周围的一切。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传来一股灼热的温度，似乎他在兴奋地渴望着与面前这天使之神的碰撞，但唐三心中却也因此而泛起一丝苦涩。 海神三叉戟是真正的神器，他当然不会惧怕于任何对手，可是握住他的我却还没有达到神的层次啊。 唐三，难道你认为今日在我面前还能够幸免吗？ 难道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没想过能够幸免，但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卑躬屈膝地成为一个投降者。我的父亲曾经教导过我，一个男人无论何时都要挺直自己的腰杆。 一边说着，唐三重重地顿了一下手中的海神三叉戟，轰鸣声中以他身体为中心，方圆十米内的地面同时皲裂，强盛的气息混合滔天战意硬是抵挡住了千仞雪那无处不在的威压。唐三那带着霸道的坚定令千仞雪略微失神。 谁让你卑躬屈膝了？难道你没听明白我的话吗？我只是希望你我联手，并不是让你向我臣服。 哼，放弃自己的信仰与臣服又有什么区别？换了是你，你会放弃自己的亲人朋友国家和所有的一切去臣服吗？生亦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你 看急。 千仞雪胸中的怒火终于被彻底点燃，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却抢先出手了。一瞬间金光大放，唐三的气势瞬间提升到巅峰，左脚骤然踏前一步，海神三叉戟毫无花哨地朝着千仞雪当胸点去。在海神三叉戟出手的同时，他额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就已经射出了一道湛然金光，照耀在海神之心上，瞬间金光大放，海神之力完全澎湃起来。看上去简单的一击，唐三却灌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以踏前的左腿发力，爆炸性的力量瞬间扩散，强势的能量波动在三叉戟戟刃上汇合，一团金光从锋刃处仿佛炸开了一般瞬间爆开。海神三叉戟周围空气如同水蛇一般扭曲起来，所有的能量输出被唐三限制的完全凝聚在一条直线之上。这一击是他气势达到了巅峰的一击，不是魂技却胜似魂技。在攻击的同时，蓝银皇武魂已然释放而出，同时释放的还有那踏入神级灿金色的海神三叉戟。神级强者究竟有多强，唐三不知道，但从千仞雪释放的气息他就明白，这一战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艰苦的一战，幸免的可能性恐怕连一成都不到，只有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有一线生机。所以一上来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能力全部释放，准备拼死一搏。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